错过了寂寞，只见霓虹灯闪烁。 心里伤痛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水 么二五。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，当时空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有罪。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心中的负累。

都属于我、哦哦、要走的路有你陪有你度不怕寂寞、哦哦、不想听他们说的我的吉他总说我就是我、哦哦哦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在做什么，还有没有在想我，快乐是否曾来过，探访我们两个，谁都不想让自己错，剩下了自己一个。